0315-9063。 我为群众办实事系列报道第五集，紫罗园社区党委书记李振东，自己的家乡自己不建设，那谁来呢？ 你自己的家乡你不建设，你不爱护，那别人谁来爱护？ 热线回声，市民反映小区旧改后应景塌陷，相关部门三管齐下，确保居民安全。 基本上没什么安全隐患了，满意满意。 您好，听众朋友，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热线。 听民意，解民忧。我在基层，我为群众办实事。 社区是城市治理的基层单位，就像社会的毛细血管，连接着最广大的人民群众。社区工作者就是居民的身边人。十一前夕，新闻广播记者走进朝阳区紫罗园社区，记录了这样一位身边人——社区党委书记李振东。请听《我为群众办实事》系列报道第五集：紫罗园社区党委书记李振东，自己的家乡自己不建设，那谁来呢？由新闻广播记者孟雨采制。 十一前夕，记者来到位于东风乡东部的紫罗园社区，社区东临京哈客运专线，南至东商南路，西辟星火西路，北起姚家园路，共有楼房22栋，常住总人口约7010人。社区党委书记李振东就是这里的大家长。 我原来从乡里下来，我是负责这个安全的，原来一直就把那个安全生产防火这块儿这个工作，2017年当的书记，算是一个新兵，虽然说岁数大。 作为新兵的李振东上任没多久，就赶上了辖区内石佛营东里105号院的老旧小区综合改造工程。旧改工作千头万绪，李振东说，这其中最重要的就是和居民的沟通，取得居民的支持。为了让居民更加踏实放心，他要求旧改一户一验收，就像购物之后的售后服务，如果出了质量问题，一定要负责到底。 旧改这块很复杂，旧改这块它分两块，一块是这环境提升，一块是楼本体。最难的就是楼本体，做不通工作，咱们就努力努力去做去，把这事儿给讲清楚。包括这个完了事儿以后，咱会有一个，就是我这还没起好名，就是类似售后似的，说您这有什么问题，咱要建群，您在群里说，随时有人应答您这个事儿。就跟买电视出了这质量问题，咱要负责到底嘛。而且这块儿从我社区党委这个层面是要求这个一户一测一档一验收，一户一验收，这个监理要跟着去验收去。 李振东几乎每天都会去旧改工地现场转一圈。作为记者，我也走访过本市几十个进行旧改的老旧小区，像石佛营东里105号院这样公示信息细致、整洁卫生、井然有序的旧改现场却是第一次见到。社区不仅在展板里公示了旧改使用的所有材料样板和检测报告，就连做外墙保温的界面剂、保温板、保温钉、网格布、外墙腻子、拉毛涂料都一一进行了说明展示。李振东说， 这必须得展示出来，要不人家不知道什么工艺，因为我不太了解，人家有管理公司，人家了解。 记者在现场还发现，施工现场的每个拐角处居然都贴了夜光的防撞条。 防撞的这些东西是那个楼门口，包括这个拐弯，都让他们这个做了这些防护。 那您让他们贴的这个，就是怕撞到人的这个是吧？ 对，小区改造最最关键的就是，第一安全问题，第二是百姓满意问题，安全是必须得排在第一位的。 在小区内，记者还看到一个爬满葡萄藤的廊架。李振东介绍说，之前有居民占用公共绿地栽种葡萄藤，他就干脆因地制宜，利用旧改的机会，在小区里建了一个葡萄文化的主题廊架。 直接你要说把这给他拔了，肯定不行，这叫做不通这工作。说您这有，这块就归您了，您必须您得给养护好了，看好了，从在农科院找一些人再给指导指导。您把这养好了，索性你就弄一个葡萄文化就完了。这个东西就是因地制宜呗。 李振东说，社区就像一根针，千条线都要通过这根针穿起来。为此，他创新工作的方式方法，建立大熟人社区。 社区工作是包罗万象，上边千条线啊，下边一根针，咱就是这根针给它穿起来。从我2018年就是推这个动态楼宇这块，这个工作最终的目的就是构建大熟人社区，人熟了以后，这个工作就好开展了。 我们来到紫罗园社区的一块公示牌前，这块公示牌叫动态楼宇导航图，上面清清楚楚介绍了这片区域志愿者的名字、楼长是谁等各种信息。而这样的公示牌，社区每个院都有。 这块就是说得很清楚，这个管辖区域，这块志愿者，什么小项管家有多少人，

追梦人。